衣服的里子，径直的，超近的，どこ、どこ、どこ、どこ、どこ，里头、内里、心里，どろ、どろ、どろ、どろ、どろ，心中、内心，どろり、どろり、どろり、どろり。哆啰哩，哆啰哩，耳麦听筒，端机粉，端机粉，端机粉，端机粉，端机粉，端机粉，听听见，端金别，端金别，端金别，端金别，端金别，桥桥梁，都汉，都汉，都汉，都汉。刀汗，倒水泼，抄写，刀烂灭，刀烂灭，刀烂灭，刀烂灭，刀烂灭，刀烂灭，里面内部，多尔给，多尔给，多尔给，多尔给，多尔给，多尔给，道方法礼节，多肉，多肉。多肉，多肉，多肉，多肉，进进入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多心别，使忍耐是忍得住，多受不免，多受不免，多受不免，多受不免，多受不免。末尾末端尾部尖儿，嘟啵嘟啵嘟啵嘟啵嘟啵，永久终身到底，嘟奔特勒嘟奔特勒嘟奔特勒嘟奔特勒嘟奔特勒嘟奔特勒，始终了，始完结，始完成，嘟哼不灭，嘟哼不灭，都很不灭，都很不灭，都很不灭，比较比你，对不论灭，对不论灭，对不论灭，对不论灭，对不论灭，对不论灭，数目字四，对对对对，门院门城门，都卡都卡都卡。读卡，读卡。